好音乐就要跟你一起分享。你好，我是吴克群 MyFM。 蔡淳佳的一首小眼睛，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迪士尼官方确认星战系列的新篇章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将会在今年的12月16日在北美公映，并确定将引进中国，与国内影迷一同分享这一个精彩刺激的大荧幕最强 IP。 而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呢，是经典科幻星球大战的系列的全新篇章。迪士尼透露说，作为全球影史上最强 IP 的延展呢，新作品继承了原有故事背景和独特的星战文化，又独立于旧版天行者家族脉络与绝地武士系列，创作出了新鲜感十足的精彩景。影迷们甚至可以不需要预习前作，可以会被深深的震撼。那么从曝光的剧照可以看出呢，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有着全新的人物造型、新的星球、新型的战舰，一切完美设计足够重塑观众对于太空背景动作冒险大片的认知，无论是否是你，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一唱来自周华健《送你回家》，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 来自梁博的一首喜剧，非常优质的律动呢，让我们不禁跟随着旋律一起摇摆。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结束了15场看见李健世界巡回演唱会之后呢，李健将会在12月在深圳、上海、北京举办安可场。在上周末呢，李健和乐手在北京首次进行彩排，除了沿用一贯高水准的乐队舞美团队之外呢，这次李健还挑选了以往较少演唱的作品，同时通过李健工作室的微博发起线上点歌，由歌迷来点唱喜欢的歌曲。在李健看来呢，安可场除了精益求精调整之前巡演中的遗憾，更重要的是唱更多听众喜欢的好歌曲。而看见李健安可场呢，将会在12月3号于深圳春茧体育馆率先开唱，在12月11号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12月24号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为看见李健巡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如果你也喜欢李健，可千万不要错过喽。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姜育晨《晴天娃娃》，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1.5。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I remember when we broke up the first time. Seeing this is it, I've had enough. Cause like we hadn't seen each other in a month. When you said you needed space. What?Then you come around again and say, baby, I miss you and I swear I'm gonna change. Trust me, remember how that lasted for a day? I say, I hate you, we break up, you call me, I love you. Ooh, ooh, ooh, ooh, we called it off again last night. But ooh, ooh, ooh, ooh, this time, I'm telling you, I'm telling you, we are never, ever, ever getting back.Ever. 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 and me falling for it, screaming that I'm right. And you would hide away and find your peace of mind with some indie record that's much cooler than mine. Ooh, ooh, ooh, ooh, you called me up again tonight. 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1.5，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在10月26号的第5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呢，是在台北举行，李玟受邀到场，献上请跟我来、爱的根源、心动、 I have nothing 和月光爱人五首歌曲。在金马奖的红毯上的李玟的亮相显得诚意十足，一袭黑白撞色拼接的秋冬系列长裙尽显性感的身材。而现场李玟呢，也是亲切挥手示意和粉丝互动。当大家都在猜测 Coco 今天晚上的演唱歌曲时，他竟然出人意料的在主持人的请求下直接进行了一段红毯现场清唱。7年没有出席金马奖的李玟也曾发微博表示非常开心，非常荣幸能够再次登台现场。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范晓萱一首充满回忆味道的《稍息立正站好》。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Music 40最过瘾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林凡。 MyFM 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子去高炉，妈妈呼呼哈哈，临时抱不到佛脚。抠牙吃素没背完回家，人人多少都有些坏习惯。今天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手心里真正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铅笔找不到，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上课又迟到，呼妈妈，呼呼哈哈，做事不能一团糟。起高路漫漫，呼呼哈哈，临时抱不到佛脚。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起高呼妈妈，呼呼哈哈，临时抱不到佛脚。 打理湖东补开鱼， 茫茫草原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 我和你之间只有我们，该多好！ 我和梦想之间没有距离，该多好！ 我和音乐之间没有广告，该多好！ 纯粹音乐体验，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尽在 MyFM 100.5 Music 40，给你40分钟的尊贵享受。 MyFM。 Telling your soul to me, I will never let go completely. One day our hands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hold me. I might not be there for all your battles, but you'll win them eventually.I pray that I'm giving you I love my life. Listen up. 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ike 一起 Party。 Hey, David, get up. Here we go. I love Club Mike. 打开 My F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down. Hot new music.每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在 Club Mike. 经典的，流行的，打开广播，你想听的，你爱听的，都在这里。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MyFM 100.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一首就是爱你，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那么，单田芳的《三侠五义》评书呢，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最近根据米粒影视透露呢，他们已经获得了单田芳版的108回《三侠五义》动画电影改编权，正着手将其改编成一部可以搬上大荧幕的中国文化动画电影。《三侠五义》呢，是一部侠义公案小说，堪称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在评话界也素有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有时候我会不经意地想起你，还有你和我总提起的空虚。你总说漫长的梦，漫长的生活，就像永恒的长河，像尘埃飘在人海中央，像音符漫无目的的歌唱。就这样不停地飘啊飘，直到都不再微笑，忘记了什么重要，也忘记了为何徒劳，只记得不停地飘啊飘，睁开眼已在天涯海角， 在哪里，所幸有音乐相伴。 MyFM 100.5 Music 40，没有广告打扰的40分钟，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自朴树，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第一次听到张信哲的时候呢，有人正在十年寒窗，有人在负气流浪，有人在都市的霓虹灯下彷徨，有人刚下班经过了一条播放唱片的小巷，还有人呢品尝过爱的甜，也砥砺了生活留下的伤。有的时候呢，想起一段难忘的时光，只需要一段熟悉的旋律；想起一个人，也只需要一首歌就可以了。是否你也把张信哲的歌词悄悄地记在了

好音乐。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My FM。 来自王力宏的一首《爱无所不在》，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说到黑碧田馥甄呢，在今年七月份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尽管隔了很久再发片，唱片公司却依旧信心十足的，仅释出了四支简短影片就开始做专辑的预购。那么在新专辑中呢，田馥甄以极度内敛的情感演绎，却展现了强大的感染力。世间情感若可遇可求，注定平凡。所以说，最感人的感情，往往是原来你选择做平凡的人。 人却不是一个会爱我的人。于是一场灵魂相知相识却终难成同行伴侣的爱恋，永远是最凄美的情歌故事。马上为你送出来自田馥甄《灵魂伴侣》，这里是 MyFM 100.5 C 十 C 新好音乐。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 FM， 好歌播不停，潮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初次见面就占据我心中，无数星空只为了你等候。每个角落擦肩而过，被缘分捉弄。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抬头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再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的心，我们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不熟悉，打开我的，随时就能听见你。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的你。 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抬头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你，没人能代替Walkman 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你，四季不熟悉，打开 Walkman 随时就能听见你。 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 言承旭的一首《我会很爱你》，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电影呢是生活的营养品，好电影始终关照着生活，尤其对于问题剧而言呢，始终揭露着生活中各个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实则都可以从中反省自我，找到解决自我困境的一个渠道。说到底呢，我们都不愿意像《失恋33天》里的黄小仙那样，在午夜的街头上一边很没有尊严的追着前男友的 出租车，一边哭着自白：我的失恋就像是一次痛苦的脑部前倾手术，所有的回忆和背叛我的那个人是我必须要切除掉的坏死神经，所谓自我，所谓的感情洁癖，所谓的据理力争，是我这段感情的病灶。每当问题出现时呢，我最常做的不是倾听，而是抱怨，不是合作，而是攻击。所以说，无论我们想要找的对的人，还是想要找到对的生活，其实都需要做一点点的妥协。那么追求这种对，失恋呢必然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坎儿。真正重要的不是当失恋来临时我们可以选择的痛苦，而是别忘了让自我在失恋中成长起来。九九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郁可唯《失恋事小》，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usic Party，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FM。 失去他，埋头苦恼，因为发现有疗效。生了病，赶忙吃药，因为上班要起早。可以哭，却选择笑，不想让他太骄傲。鼓励自己，拒绝的他不值得。如果有必要。你可以调教，不多也不能少，可能要熟能生巧才能做得到。谁说失恋是小，失去才知道，情绪都控制不了，谁敢来打扰？有爱我的人，有条件胡闹，想怎样怎么样都讨好，不想打吵打闹，只想有人抱。爱得不够的情人，只喜欢我笑。别哭得太早，我终于开窍。想快乐，竟然要懂悲伤技巧。不想过逞强烂掉，怕连朋友都吓跑。如果笑还不够累，哭到精力全消耗，能把泪眼都调整得刚刚好，就能睡得着。眼泪可以调教，不多也不能少，可能要熟能生巧才能做得到。谁说失恋是笑，失去才知道，情绪都控制不了，谁敢来打扰？有爱我的人，有条件胡闹，想怎样怎么样都讨好，不想打吵打闹，只想有人抱。情人只喜欢我笑，别哭得太早，我终于开窍。想快乐，竟然要懂悲伤技巧。谁说失恋是笑，失去才知道，情绪都控制不了，谁敢来打扰？有爱我的人，有条件胡闹，想怎样怎么样都讨好，不想打吵打闹，只想有人抱。爱得不够的情人，只喜欢我笑。别哭得太早，我终于开窍。想快乐，竟然要悲伤的技巧。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锻炼呢，有助于向大脑输送含有氧气的新鲜血液，所以说人们在锻炼之后呢，会感觉到神清气爽。有氧锻炼和力量训练呢，都可以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含量，但是如果停止的锻炼两周或以上呢，大脑分泌的快乐激素多巴胺呢，就会降低，因此人容易感到焦虑和疲劳，就更加不愿意锻炼了。所以呢，这样会造成恶性循环。也提醒你，如果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健身房来锻炼身体的话呢，就千万要坚持下来喽。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资讯过后，为你送上来自李玟《美丽笨女人》。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090-9090 smart。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Are all made of gold when you dream. blood's run stale. I wanna hide the truth, I wanna shelter you, but with the beast inside, there's nowhere we can hide. No matter what we breed, we still are made of greed. This is my kingdom come, this is my kingdom come. So they dug your grave and the masquerade will come calling out at the mess you made.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but I am hellbound. Oh, this is all for you. Don't wanna hide the truth. No matter what we breed, we still are made of greed. This is my kingdom. Kingdom come. 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津前半夜晴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阴转多云有霾，下午多云有阴有霾，微风2度到8度。那么提醒你呢，从今天晚上开始雾霾加重，明天夜间呢有雨雪天气，预计量级不会很大，也提醒你一定要做好出行准备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任贤齐春天花会开。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 维护您听歌的权利。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在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电影《捉妖记二》呢，已经在近日强势开机，片方公布了导演许成毅、白百合、井柏然等原班人马重聚的消息之后呢，今天又放出了第二弹重磅消息，杨佑宁、大鹏还有黄磊、柳岩、宋小宝、吴莫愁等等成立了新捉妖天团，将会与胡巴一起踏上冒险的新征程。而片方还透露说，除了全新捉妖团呢，还有多位重量级的演员及将入伙，具体消息呢也将会在近日公布，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一首经典的苦情歌，来自阿杜，他一定很爱你。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Thank you.

才抓住了我。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痛痛哭了你，你泪湿了我。你对谁伤痛你从没有说，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忘了就断了寂寞的昨天的昨天，谁都不必道歉，只是哭会多一点。既然你爱错了我，认错是终点。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算了就放了空虚的昨天的昨天。你就在我眼前，但别再爱我一天，别看我别爱我别怪我闭上双 火车的一首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朴树的新歌 Baby Dania 于近日曝光了 MV。 那么在11月22、28号呢，朴树发长文感慨幕后的工作人员，称唯一的忐忑呢是希望不要辜负歌迷。而朴树透露说，离 MV 拍摄不到一周的时间，还没有找到主演，而刘烨是二话不说从外地赶来，挤出时间拍摄，更仗义不要钱。而朴树同时也感谢妻子吴小敏的陪伴，说感谢我的伴侣，他如此的宽容，并且愿意和我一起成长，发现真实，坦诚相见。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只有深深的理解。而这首歌呢，也是传达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愿这个世界没有压抑，只有谅解和宽容。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何曼婷《绵绵冰》。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杨坤的一首《穷浪漫》，生生世世爱到最极限，也是唱出了最平淡、最普通，也是最感人的一种感情状态。北京时间来到了23:51，这里依然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我是凯文。一些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人，他们过得充实而有趣，有自己的小爱好，提花买酒，布置房间，锻炼身体，将一切旺盛的精力呢根植于生活。比起那些凑合生活的人呢，他们更能让人看到生活的美好，更能给人鼓舞和力量。所以说在新的一周，明天也要继续加油咯。 OK， 我们来听这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梁文音的不期而遇。稍后 MyFM 100.5会继续带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一直陪你到天亮。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随时随心好音乐，现在 MyFM 100.5。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My 100.5. I'm a fan of music. Music 40 starts now.